第158集，15天狂奔。 顾元白紧抿着唇，唇色在泉池之下尽显浓丽。他没说拒绝，也没说同意，在这雾气飘渺之下，容颜都好似被热气给软化了，冷硬。薛元鬼迷心窍地上了前，鼻尖相触。 你要收妃入宫了吗？关你屁事，别说宫妃。你身体不好，耐不住女人。 什么意思？ 我也不会有妻子，不会有女人。我们相依为伴，我对你好，让你舒服，给你暖手暖脚，好不好？ 滚蛋！ 我不管，你不信我说的话。我想你想的难受，头疼，咳血，想杀人。你想切了他，手用力就能断。我知道我愉悦没规矩，不讨你喜欢，但顾远白，我太喜欢你了。我也不想一见到你就这样，但我控制不住。我也不想像一头发情的野兽，想学楚为那样的君子作风，但没办法，只要我一想你，压也压不住。我跑了15天，日夜赶路，15天从北疆跑到京城。我原本只是想问问你，是不是想要娶妃。 薛远松了按住顾元白的手，伸手捂住了帝王的眼睛。 我听话，听话极了。主子也把我当狗，也不能这样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 单独的两个人的空间，好像就是单独的两个人，无关帝王，无关臣子，就是两个拥有完整人格的人。顾元白终于说了话，他的呼吸开始喘了起来，白皙的脖梗扬起，仿若濒死的鹿一般修长漂亮，喉结在其上滚动，性感的水珠滑落。 你听话。低头。 现在低不了头，还不能松手让你看到我。 嗯？ 因为我现在太丑，会吓着你，不能让你看。我知道你现在还不喜欢我，但没关系，顾莲，我有一辈子的时间跟你好。 你有一辈子的时间跟我好，然而我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。 顾元白呼吸一下一下有些急促，水气飘散在鼻尖，凝结成了一个圆润的水珠。薛远说了这么多话，他想看看顾元白的神色，可是顾元白被他捂住了半个脸，什么神色都看不见。 就这样吧，看不到顾元白的表情，我还可以骗自己。要是看到了厌恶的表情，那样…… 眼睛被结结实实的捂着，黑暗一片。顾元白无神睁开眼，手心在薛远的掌心留下一片羽毛挠过的瘙痒。 水脏了，起来。 薛远终于松开了捂着顾元白眼睛的手，顾元白刚要去看看他，薛远下一瞬就将他抱了起来，皇帝的脸被埋在了他的怀里，还是一片黑暗。 别看我，我现在难看得很。 薛远的手心顺着顾元白的背，岸边有崭新的衣服和大氅。薛远坐在椅子上往旁边一看，随手拿过最上方的发带绑住了顾元白的眼。顾元白的手脚无力，动也动不了一下，或许是因为温泉，或许是因为怒火，他声音倦了。 薛远，我们好好聊一聊。 薛元给他穿着衣服，双手规矩，不停留一刻。瘦弱的手臂穿进衣服之中，接着便是双腿。薛远知道顾元白瘦，但这是他第一次这么清晰地知道他是有多么瘦。暗中牙关紧锁，手指用力到发白。给顾元白穿好衣服之后，他自己却是湿漉漉地将人抱了起来，跨过那两头狼，慢慢往外走去，坦然道： 你现在太过冷静，我不占优势，等哪日你能感情用事了，我再和你交谈，先睡一觉。 有了第一次果然会有第二次，朕在你面前不是皇帝，也不是你的主子。 是我的主子，主子别讲了，睡一会儿。 他声音低沉，顾元白还真的疲惫地有了困意。他神识飘忽了一会儿，真的陷入了梦乡之中。在失去意识的前一刻，顾元白心想： 好几次了，为什么我总是在薛远面前这么说睡就睡呢？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